斗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都系阿顺哥。 大家好啊！我哋咁样一录录三集，系讲紧三个礼拜 嘅。系啊，三个礼拜，因为冇办法啊，我电影节呢条声都唔知扣唔扣三个礼拜扣添啊！屌， 系咩？点解？ 系啊，我廿二号开始啦，廿二号一二三。 咁你中间电影节系咪日日都有？ 日日都有啊，日车夜车啊。 系啊， 系啊，冇停过。睇下中間冇得 break 啦，因為 break 嘅時候都係晏晝，朝頭早 break 咯，即係我朝頭早夜晚睇五點半咁嗰啲咯。 有咩好戲咧？今年？ 今年啊，閪戲多咯，閪戲多啊，因為佢為咗賺錢啊，冇辦法。咁為咗賺錢嘅時候，揀啲片就一定好商業。 哈哈哈。 咁啊，唔同以前，以前揀啲片可以見。 啲飛係咪賣曬啊？已經 賣曬啦。 賣曬已經。 啊，賣曬。好，咁我哋今集講一集就係呢個 逆境逃生。 逆境逃生啦，咁逆境逃生我哋點可以好似阿筍哥講喺香港原子彈爆炸時，我哋成為最後一個嘅 核戰殘餘者咧？ 戰殘餘者啊，屌！ 喂，其實係咁嘅，即係其實講真，香港都算係相比起我哋去過咁多地方咧， 香港最安全， 最安全，最安全。啊，咁但係譬如話，大家有機會行出街去外地嘅， 屌你試下去啦，嗱不嬲試下意大利，屌你！ 唔需要咁翻大陸。 啊， 翻大陸，你譬如話喺後街咧，好啦，當你住唔起五星級酒店，啊，你唔好諗住咩住， 好得人驚 ，Grand Hyatt 啊，住嗰啲，哇，$38一晚，啊，又入到去嘅時候好似泡房，一張豬肉台俾你瞓覺， 係係啊， 入邊個廁所仲流緊水，一路瞓一路滴滴滴，隔離嘅係咁屌老母嘅時候咧，即係嗰啲地方嘅時候住一晚，其實心理壓力好大噶嘛，即係其實住呢啲地方，你要準備啲咩咧？你身上面要隨身帶備啲咩嘢咧？你如果有人拍門，你要點處理咧？系咯，咁样我就想大家同大家讨论下。 阿顺哥讲一笪呢啲地方远啲，我讲一笪近嘅地方俾大家听。哎，又系老毛病啊！ 唔通系庙街？ 唔系，喺澳门啊，你一落码头有间叫国际大厦，国际大厦有啲散房就租俾人嘅，通常租得散房，即系佢一间好似我呢啲屋咁啊，间捻咗十鸠几间房，通常住得嘅系咩咧？拢系大陆落嚟做嘢嗰啲即係唔見得光嘅人，唔見得光啊，乜人都有。咁咧，賊匪，咁咧佢一棟大裏邊充塞曬呢啲人。嗰度租房咧一嚿水嘅啫，而家都係夠僵嘅。你過去住一晚，嚇撚死你，真係嚇撚死你啊！屌你老味閪，即係你入到房第一時間鎖門都冇用嘅。即係呢個地方咧環境咧，即係雜撚到你啊！出邊可能屌你老味有啲聲咩聲咧？上銀堂，屌你老味諗住去包家，嚇撚死你嗰啲地方。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逆境求生或者呢，這個即係逃難嘅時候，我哋應該點做？第一時間嗱，呢，這個我唔知道你有冇個習慣啊，筍哥。我逢係去外地，第一時間咧上到去嗰笪地方要瞓嘅話咧，我第一時間會點咧？安頓曬所有嘢之後，掀埋眼，著住對拖鞋，或者我通常著住鞋嘅短褲、鞋、T 恤、褸件外套，黑眯埋嘅眼，慢慢摸。摸到出到去門口需要幾耐時間，或者係需要點樣樣嘅路摸一次，翻嚟一次，出去一次，我一定會咁做啊！原因就係驚有火燭嘅時候黑曬噶啦，走唔甩噶啦。你要點樣去逃生呢？通常喺呢啲環境，我會做一幾樣嘢嘅。第一時間點都好，打一桶水或者打一盆水，濕毛巾，所有嘅身份證、passport、錢銀袋定喺一個嘅腰包度。就扣起身噶啦，一起身第一時間著咩咧？鞋，唔好著拖鞋，鞋同埋任何時間我瞓覺都好啦，都即係喺嗰啲地方雖然好唔舒服啊，但係啲狗反地帶冇辦法，著條牛仔褲，著條牛仔褲皮帶，一件 T 恤咁就即係出動。 同埋咧，大家留意咧，如果大家住高級啲嘅酒店咧，要留意咧就係，第一有冇個 balcony， 即係個露台，咁又咧露台嘅欄杆咧穩穩陣。第三咧就係咧，如果你有發現咧，所有酒店咧，其實咧即係比較高級嘅酒店咧，其實會俾兩張白床單嚟嘅。 我哋做咩㗎？ 嗱，一張咧就係咧冚喺你個床褥嗰度， 係啊係啊， 就墊住嘅。嗰塊白床單咧，其實個壓力係好勁嘅。 係咩？ 如果你兩塊咧可以咧，大家要用呢個一環二半結啊。大家咧如果做個同軍嘅時候咧，就係將兩條繩咧去 stitch 嘅。即係咧，其實咧用兩塊，即係如果用兩塊布咧咁樣去纏住佢嘅時候咧，打結嘅時候咧，咁你都要有啲技巧喎。咁咧，你就諗下咧，如果萬一係真係火燭， 你要咧跳落一層樓嘅話咧，其實咧三張床單薄埋就啱啱好嘅。 哦， 咁你就啱啱即係其實就我唔知嘅，消防員話我聽嘅。 哦，即係嗰張床單係基本上係俾你咁樣用嘅。 唔係，嗰張床單當然咧就係我嚟俾你唔好 嘅時候用， 唔好射精就射落嗰張床褥度啦嚇。咁、你個床單夠合嘅時候，咪可以將啲精液索上去啊。係。咁咧，同埋有啲咧就係撲街度咧，連下邊嗰個膠袋都未搣嘅。咁為咗咧瞓嘢嘅時候唔好令到你嚼嚼聲咧，咁就間兩張床單。咁、你床單同床間中一摩擦，就唔會變咗床單同個膠袋摩擦啊嘛。咁咪會令到唔會嚼嚼聲咯。咁、但係咧，如果你有兩三張床單嘅話咧，你就基本上咧。如果假設你嗰個欄杆係夠穩陣啦，咁一般都係鐵欄杆嚟嘅，好少話而家即係除非翻大陸啦、你咧三張床單薄埋，一定跳到落下一層嘅露台嗰度，咁、樣咧就會比較安全咯。咁同埋咧，即係但係咧嗰個承結咧，即係大家真係要學一學啦。即係裏邊起碼都要做人都要識打八字結。八字結就係以前啲埋魚佬啊，即係你知道我上一代係水佬嚟噶嘛，即係佢哋要成日接埋啲成。 我上一代閪佬， 你上一代肯定係閪佬啦。 今年仲閪。 咁樣咧就都會咧揾啲大麻繩咧去綁住一啲結咧，令到兩條結咧係 stitch 之後咧係掹得實嘅。咁嗰個係八字結。 哦。 其實八字結咩？就係人哋綁魚鈎個魚鈎結，亦都係。 呢個又唔識喎，真 係。其實就係即係真係打個八字穿翻過去啫嘛。咁就好穩陣㗎。咁如果咧你冇三個床單打兩個結嘅時候咧，咁你一邊咧你揾個求其打一個咧。如果大家唔識打結咧，就打消防最終結。 咩叫 啊？就係打兩個死結啦。 哦，明白了。 兩個死結咧就俾消防員俗稱為消防最終結啊。係啦，咁咧打咗呢個結嘅時候咧，咁啊好多嘢都可以係住嘅，但可能都唔係好長久啊。又係床單係滑身㗎嘛，嗰啲欄杆係滑身，咁自己小心啲啦。咁、你就係揸住，然後咧最好咧就係綁住條腰向後挨挫三四下。你見到嗰條鋼唔喐咧，然後咧條繩咧冇斷嘅話咧，你就可以慢慢咁樣將自己放落去啦。 哦， 呢、這個就係、 即係哥，你嘅求生技能真係要學啊！ 呢、這個都係消防員講啦，都係。 哦，因為點講？我戴皮帶咧就係、皮帶有兩個用途嘅。第一，如果你喺一啲位置你真係想即係扣緊一啲嘢，咁皮帶係好好用嘅。第二樣嘢就係你當你真係要埋身搏擊嘅時候，皮帶係非常之好用嘅。你只要捲埋條皮帶，突個皮帶扣出嚟，即係捲啊！突個皮帶扣出嚟，哇！終極武器我話俾你聽，解放軍最用。真噶，呢樣武器既長又軟，好用過雙截棍一百倍啊！即係喺任何環境，點解會著牛仔褲就係你淋濕咗牛仔褲好難燒得著嘅。第二樣嘢皮帶可以我哋救命嘅、第三樣嘢點解桶水？桶水唔係我哋淋熄出邊啲火，係我哋淋濕自己嘅大佬、第二樣嘢條濕毛巾嚟遮住自己個鼻嘅、即係呢幾樣嘢點解我會做就係、因為我以前喺一啲即係鑽石山大啊，成日走火警，屋企人就係擺桶咁嘅嘢喺度，擺幾桶，原因就係唔係我哋救火，係淋濕你啊！因為救火幾多桶嘅水先救得熄啊？屌，嘥撚氣啊！淋落去真係杯水車身啦、啊！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喺陌生地方裏邊遇到人敲門，應該點做咧？ 嗱，第一時間我話俾你聽，嗱，我有個咁嘅經驗。話說有一次咧，我同阿發明家哥哥咧就上大陸做輕談生意，我屌個老母一爆門，佢真係爆門，嘣一聲攞嗰啲千斤頂爆啊！一撞入嚟，衝鋒槍，我見到第一個嘅衝鋒槍，之後咧就係Viewcam， 即係 Viewcam 係咁拍。咁咧我係擦緊牙，繼續擦。咁咧，之後後面就有公安，之後就酒店經理，我哋嚟睇下屋又冇事嘅，冇事嘅。咁我因為擦緊牙嘅，冇事啦，成間屋都冇嘢，隔離咪衰咗咯，因為叫雞嘛。咁呢啲環境，你唔佢唔係拍門啦，佢直頭爆門添啦。咁如果喺陌生環境拍門，我話俾大家聽，無論任何情況，唔好應門。呢、這個係必須要知道嘅。你喺外地冇人會話俾你聽，你靚仔個華倫天奴有條女上嚟話俾你聽，我好閪痕想俾個閪你屌下，冇呢啲嘢嘅。通常入到嚟都係嗰樣嘢，老笠，唔係笠錢啊，笠器官添，仲衰。 不過都同大家講咧，如果去到外地咧，即係咧，千祈就唔好帶女，即係唔好帶女上酒店。 係， 唔係即係除非唔好帶女上屋仔，上酒店又冇問題嘅，通常。咁咧上酒店咧，如果你諗住叫雞咧，就通常住得越高越好，同埋同樓下單聲。 係。 咁咧就令到咧增加咗佢上嚟捉你嗰個距離啊。係。譬如話叻聲，你諗下，如果你住一樓一行入嚟，即係點解啲人話去髮廊咁危險咧？ 係。 就因為 一衝入嚟中咯。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住酒店咧，你住到四廿八樓，咁上嚟要時間㗎嘛。係。咁你到時都夠曬時間，哇！將啲精沖走曬啊，叫條女行出門口慢慢走啊。係。係啊，所以越高嘅酒店其實咧做愛越吃香。 明白。 係啦。但如果遇到陌生人拍門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即係咧 第一有防毒眼就睇防毒眼啦、但如果冇防毒眼嘅時候，你又唔知道對方係點，你判斷唔到嘅時候，咁應該點咧？你嗰晚成晚都唔安樂嘅喎。 咪由得佢唔開門咯，冇人會喺呢啲環境揾你㗎，筍哥真係㗎，即係你去到外地，冇人會喺啲好急好急嘅環境揾你 ，reception 會打電話揾你嘅。reception 如果接到有電話急嘅揾你，屋企有事，你知道自己即係親人喺邊間酒店 ，reception 一定會打電話俾你嘅，唔會盲無黑賊上嚟啊！拍得門嘅一定飛奸即盜，呢個係真嘅，呢個亦都係我嘅經驗，永遠拍門唔好開。 但係道門其實可以幫你制止到幾大嘅問題咧，即係譬如話你作為一個賊，即係如果你係做賊嘅話， 係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候我認識個朋友，由佢喺孤兒院出嚟嘅，我話俾你聽， 密測嚟嘅。 佢嗰啲即係坐監記錄口撚個黃炎，佢專做老爆嘅，佢自己整咗把鐵即係鐵筆㗎。佢點咧？嗱，鐵筆咪咁樣兩個勾嘅，佢將兩個勾將間打平，好似把鉸剪咁，釘個鍋釘落去。咁你知鐵筆一攝入道門度，咪咁樣樣咯，可以一大力一叫，道門咪爆開咯。即係佢要爆門，基本上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嘅。即係如果你屋企啲門咧幾穩陣都好啦。嗰條友就教我點樣樣可以防爆，就係、是、你安兩塊鐵板啊，一塊咧就擺喺埲牆度，石屎牆啊，一塊咁樣貼落去，一塊鐵板就釘喺你呢度，中間整個鎖。你就算你一爆門嘅時候，你因為個鐵板嘅力係咪好大，即係你個力會射喺度門度，佢咪叫唔爛個門框，爆唔到入嚟咯。因為你落一石屎嘛，嗰邊嗰個教位，咁咪得咯。佢話呢啲門就爆唔到噶啦，警察都爆唔開，即係撞千斤頂撞十鳩幾下都撞唔開咯。佢話。 哦，咁樣即係嗱，呢度係棟呢度係棟門啦，呢度係嗰個 呢個係石屎，即係咁你呢度兩邊都要雙塊鐵板，呢度就係個鎖尾，呢度就係個鎖頭，咁你摔住咗，咁因為你一撬門嘅時候，嗰、那個力喺石屎裏邊啊嘛，你咪撬唔爛咯， 哦、 就喺個門框裏邊。 但如果萬一火燭個大鑊， 哇！火燭個大鑊啊！ 即係呢啲你一煲熟咗嘅時候，你開唔到門， 開唔到門㗎、啊，所以咧嗰陣時咧，我話俾你聽，我住樓咧嗰陣時住唐樓會點咧？打個出面嗰啲登山扣喺出面咯，咁咧嗰陣時我有嗰啲遊山繩啊，而家遊山繩係人都識用啦，你都用過啦，順哥。總之拍個扣落去，慢慢會遊落嚟噶嘛。係 係。 咁咪孭住，即係佢坐落好似山兜咁，咪整兩個嗰啲咯。嗰陣時我同波波龍，一有咩事扣住就走咯。即係話知佢出面燒撚到噼里啪啦。 其實真係要呢、這個因為我哋做燈咧。即係我哋做燈有時上燈橋咧、即係都會適用嗰啲登山扣咯，因為你跌咗落去係咁先。 係啊，而家好 user friendly 嘅啫嘛，唔使受到專業訓練。 直頭有兩個滑輪喺度啊嘛，一放手即刻自己摔埋嘅，我套 lock 嘅。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總之嗰啲冇受訓可言嘅，總之拍落條繩度得條繩，你去登山公司買喎，你唔好買條麻繩喎，屌你 啦， 跌窒死你喎，屌你老味。都第二樣嘢，嗱，你喺街度遇到人老笠。或者好似阿筍哥住嗰啲狗反地帶嘅時候，無啦啦有人拍你喺後面，屌你老母一拱你埋去差人，屌你老母咁你點做呢？我話俾大家聽，逢係呢啲逆境逃生或者呢啲，你係咪夠鐘啦？ 未繼續講。 或者喺呢啲即係恐怖，即係遇到突襲嘅時候，第一，如果佢係賊，佢要笠你，第一時間拍你埋牆，你就算反抗，佢都會吉你兩刀。你第一時間假裝合作，同佢講嗱，如果你係差人，嗱我身家清白。你是差人的隨便手，麻煩你俾個 pass 我睇一睇，你遞喺我前面就得㗎，我完全唔會反抗。嗱，呢個係你必須要做嘅。如果你反翻個轉頭還拖嘅時候，差人有一樣嘢做嘢好得意，通常兩個人一齊做，你還拖，佢梗係互搭㗎啦。佢有傷，你有傷，你有傷，你去急症室，你計劃差人打你㗎啦。咁佢一定告你襲警，如果唔係佢落唔到台，亦都寫唔到 report 嘅。所以喺呢啲環境，第一時間係假裝合作。如果佢要搶你，第一時間搶咗㗎啦。香港底下，就算外地亦都係一樣。同埋喺外地就唔好信嗰啲便衣差人，無啦啦有個人衝埋同佢講便衣，第一時間走。同埋同人講嘢點都好，保持一個兩隻手嘅距離，或者一隻手嘅距離，等你可以逃，即係逃走到啊。話說當年咧，我又識嗰個反，咁咧係嗰個即係佢有一單嘢啊黐喺身嘅，就係、是、一單藏毒案、反毒案好大單。咁咧佢就話喎，當年咧個差婆的撚住佢上差館咧就狂打，打撚到佢老母快咧銀頂咁撚，佢都唔講，佢話打撚咗兩個鐘頭，哇咩戰電話簿啊，直頭硬正啊，攞支士巴拿，哇你咁硬正都唔講，佢話係啊，我乜撚嘢都冇爆，我話最終點解你爆啊？有個差佬同我講電袋，我咩叫電袋啊？咩嘢嚟㗎？呢種遊戲我咩未見過。佢話佢攞個啲插頭咧插落個插蘇度，咁咧有拍掣嘅。嗰兩兩條濕氣話電我真大，我即刻講。即係如果大家遇到啲咁 extreme 嘅環境，梗係啊乜撚嘢都俾佢啦，大佬電袋你個講笑啊真 係。所以我覺得有時咧去到啲極端嘅環境咧，好難話即係你。 話樣樣都 keep， 即係你好難話全部全身而退啊！ 啊， 即係好難全身而退。即係你萬一，即係你講真，你遇到警方都未必係件好事啊。 係， 即係佢哋可能即係都做嘢手腳都會污糟啊咁樣。 係， 即係我覺得，即係遇到呢啲環境咧，第一咧就真係 冷靜啦。 唔係，我老友話咧，呢、這個等我記下先，記得佢係點樣打你嘅。 系， 即系佢打你用边只手打你边只手，边只手打你边只手，边度打边度，然后你由边房去到边房，你嘅资料越多嘅时候咧，佢两个隔口供越冷靠。 系， 因为通常打你嘅差佬都有两个一齐打你。 系系。 咁但系咧，你咧就你亦都系冇任何保障嘅，因为其实咧中间又唔开录影机又唔成嘅，你只系俾人毒打嘅啫。 啱啱啱。 所以咧如果你有得喺间房里边再去做一啲记号嘅话咧，就尽量咧喺里边咧就建立越多嘅资料就越好。 系。 咁令到你行出去嘅时候咧，就系、是。是不是你有一次有單嘢係講條友喺埲牆嗰度 mark 記號，所以搞掂咗？ 唔係， 就咁嘅。呢、這個單嘢係咁嘅，即係有條友咁咧，佢就係、是、我諗自己都身有屎噶啦，俾人拉人打，打完之後咧，咁佢就喺 A 房俾人打，咁喺埲牆嗰度咧就畫咗一個交叉喺度。 係， 咁然後咧佢咧就後來咧就個差佬咧就喺個堂上面咧就話我唔係喺嗰間房打佢，我喺另外一間房打佢嘅。 啊， 佢話唔係。佢係因為咧，我喺嗰間房嘅牆角下邊咧畫咗我記號。 啊！ 咁然後咧，大家即刻翻去 check， 一 check 到真係係，咁個犯即刻放咯。 哦。 跟住賠咗40多萬添，好似。 哦。 我另外有個 friend 前幾年又係俾差佬打。係。咁佢係做撈正行喎，咁就係嗰啲社運人士嚟㗎啦，俾人哋踩到個頭。 係。 跟住後來呢、這個就真係驗傷驗到啊。係。係啊，驗傷驗到，咁警察都解釋唔到，兩個冇傷，一個人傷得咁緊要。 係。 跟住然後就最尾又係賠咗幾十萬咁啊！ 係啊！你講差佬毒打阿筍哥講單嘢俾你聽，咁咧話説嗰陣時咧，我同啲僆仔咧，同啲細佬咧就去九展玩喎。咁咧去九展玩，佢同我講：九市好撚多女溝㗎呢度。我話真定假啊？屌你老尾！你唔好帶我嚟玩鳩我。咁我哋兩個咧，成即係兩個人咧，就即係你知我個樣出嚟，屌你老尾成條古惑仔。嗰條僆仔唔係指古惑仔，指導遊。咁咧喺九展嗰度咧，攔咗啲鐵馬好撚高啊！嗰陣時咪好多揈頭嘅嗰個年代，屌你老尾啲人咪去九展嗰度搞 rave party 嘅。咁咧鐵馬好高啊！咁有隻警犬無啦啦喺我側跟，呜一聲，咁我就同佢講：阿 Sir， 我屋企養貓，所以只狗吠我。你唔好講咁多啊！你兩個埋嚟。咁咧，原來咧，差人咧就喺呢個九展嗰度咧，九龍展貿中心租一間房，嗰啲即係商場裏邊。咁咧間房咧就遮密曬，遮曬膠紙。你唔知嗰間原來係鋪頭嚟嘅，即係唔知以為係佢冇開鋪，原來佢係差人做嘢嘅辦公室。一入到去。見到有兩個人喺度俾人打緊，咁咧係便衣，即係總之四個人就著住一啲便服，兩個人就俾兩個便服嘅人打緊啦，劈落係咁打，咁打完之後佢就問我啦，一路睇住佢喺度打，咁就問我你做咩㗎？我做護士啊，你入嚟呢度做咩？冇啊，我諗住去玩派對嘛，呢度有派對玩，咁我老友就係做即係。真係做正行嘅，即係揸嗰啲物流車嘅，咁啊俾曬啲車完之後，你兩個好快走啦嚇呢度啊即係不宜久留啊，又呢又路啊咁啊。 即係玩 party 都有事啊！ 屌你嗰陣時邊係玩 party？ 撲街入去，屌你咁樣索 K 啊，食揈頭啊，食大麻咁撚樣嘅啫嘛。咁咧嗰條撚樣俾人打撚到銀頂咁撚樣，一起身嗰條撚樣就話：喂，差人打人啊！差人打人啊！嗱，你兩個睇住啊！差人打人啊！咁樣樣。 睇唔到，睇唔到。 咁之後咧，有兩個便裝嘅人咧就走咗出去咯。佢话嗱，之后有一个一粒花，咁咧坐堂嗰个就出嚟话：你而家做咩啊？佢话头先啊，你两个伙计打我啊！嗱，你而家喺呢度最高级噶嘛？你话系咪佢打？喂，头先嗰两个唔系差人，我唔识佢，佢冇捻住我，嗰两个细路。嗱，你两个系咪佢打啊？我睇唔到啊，睇唔到，唔好意思，我肚痛，屙屎屙屎，嗰两个快走快走，即刻走啦！屌你老尾，呢啲环境仲系睇到乜啦，都睇唔到啦！屌你老尾閪，屌你老尾打到银顶咁样，你都睇到，打埋你添啊！屌， 即系行出街，有时真系唔系话唔维护正义，但系一有啲问题，即系你知道啲嘢帮唔到嘅，真系千祈唔 啱啊！ 因为咧，我即系近排有个好心嘅领悟，就系、是。即係你人生要解決嘅問題太多，敵人有十個刀仔得一把，你幫得佢嘅時候，你跟唔到其他敵人。 啱，係咪？我仲講單嘢聽，講埋一單收皮，我知你講時間啦，叔哥。話説我有一次澳門俾人老笠，呢單嘢我笠你都聽過。 你都俾人老笠到？ 係啊， 嗱，嗰陣時我租啲房俾女住咧，喺澳門嗰啲貧民區啊，澳門東華區，我諗大家一講東華區，如果你喺澳門住，你知邊度？發電廠嗰度好撚雜噶，連澳門人都唔去嗰度食嘢，你話幾撚雜啊？咁、嗯、直頭係香港咧，等於寶田村嗰啲餐廳咁，你會唔會去寶田村餐廳食嘢？無啦啦，你喺香港旅遊唔、啊、會啊嘛。 係啦係啦。 咁咧，我哋喺嗰度住啊，咁啊租啲屋俾啲女喺嗰度住。屌我老母，有一日三點幾鐘，咁咧喺樓梯口嗰度無啦啦衝兩條友落嚟喎，咁咧係大陸人嚟嘅。一個箍撚咗條頸，已經箍撚咗條頸，後面有一嘢對住我，我唔知係咩嚟，佢攞手指對住你，又唔知佢攞啲乜嘢對住你，唔知。咁咧，我條細佬咧就走撚咗出去攞條皮帶喎，咁撚樣揈下揈下，流星錘咁。救護士唔撚緊要啊，我埋嚟救你，你唔撚使緊張啊。咁另外一個同佢對峙緊喎，啲即係以前拍黃飛鴻咩咁撚樣。你唔使緊張，救護士，我埋緊嚟。我話阿哥，你冷靜啲先。咁我叫我細佬，喂嗱阿乜哥。你放低你條皮帶，嗱大佬，喂佢第一次遇到呢場面，我同後面嗰個講，我話阿大哥，嗱你佢第一次遇到呢場面，你千祈唔好咁驚，大家冷靜啊！我個銀包喺我左褲袋，你攞咗啲錢之後，放低個身份證俾我翻香港，你成個銀包攞走佢，千祈唔好再翻嚟，千祈唔好吉我一刀。佢我個細佬仲堅喎，喺度講。救護士，你唔撚使理佢啊！我一個打八個啊！我扛手到頭面，我屌你老母！你唔好俾佢扛住，你講乜都得啦！我俾佢扛住啊，大哥，你咪想我死啊！咁之後我就同後面嗰個講話，因為我知佢喺度震緊啊，即係佢真係震，我感覺到佢隻手震。我話大哥，你唔使驚，你亦都唔使緊張。我話個唔反覺，嗱，我兩隻手舉高。我兩隻手舉高個頭，你自己喺我後褲袋攞曬錢先，你抌低個銀包出去出邊，個身份證你俾翻我就得噶啦。咁、那個撚樣揞咧又揞撚到喎，係咁插落個屎忽入面喺度插嗰個屎忽喎，我就話阿哥你冷靜啲先，佢係咁插我條屎忽鬧，因為佢緊張啊，咁係咁插落條底嗰度插插喺度摸我嘅屎眼，我屌佢老母，我話阿哥你千祈唔好緊張，咁佢插唔撚到，我個僆仔係咁樣揈嗰條皮帶，屌你老母直升機咁哔哔哔哔哔，咁之後咧離遠有人嗌喎，佢真係離遠唔知邊個嗌，哇打叫啊打叫啊，嗰條撚樣咧一爭啊批鳩我落地，我以為俾人吉一刀嗰次，一爭批鳩我落地，我直頭伏喺笪地度。咁我因為條腰好撚痛啊，咁我個細佬就話：咪走，我手仲去追喎，屌啦，咪走啊，咪走啊，追你啊，屌啦，打幾萬之前出去。咁咧，我摸一摸後邊，我睇有冇濕先，我驚一濕，一係就即係俾人吉一刀，一係瀨尿咯。摸摸摸摸，咦，喐得冇嘢。咁一起翻身，咁啊周圍摸一摸件衫出嚟，誒、哎、冇事，嚇撚到啲冷汗，成個身係濕撚曬，即係我真係未試過咁，咩環境都見過，今次老笠真係嚇撚到。成個身由頭到腳，我條牛仔褲啊，你知我著牛仔褲幾厚啊？個褲浪呢度啊，全部濕撚曬。上船嘅時候一陣汗味啊！阿寶寶龍翻嚟仲問：哇，你有冇搞撚錯啊？個身咁撚臭嘅，即係驚撚到咧，我以為俾人吉撚咗刀，因為佢一爭批落嚟，我以為佢一刀吉落嚟啊！哇，我屌佢老母！所以大家遇到打劫，第一時間冷靜，將你嘅財物有幾遠拋幾遠，等佢執就得噶啦。屌你好似我嗰次咁啊，真系唔好彩啦！我屌你老母拉皮打直升机，我屌你老母打阵你，我打咗老母。 即系同埋讲真呢、這个，即系作为贼嘅计算就系、 是，佢要你财物啫嘛。 即系，但系就唔好要佢惊咯。 啱啊啱啊，佢一惊就乱嚟噶啦，真系。好似咁，屌你老母佢系咁抄你屎忽窿，屌你老母嗰个都唔系银包嚟，佢因为惊啊，佢亦都抄唔到，咪系咁喺只手系咁摸咯。即系佢知道喺后边啊，但系佢唔知道，即系佢乱咗啊。又唔知道你反唔反抗，佢仲驚過你。通常係㗎，老笠嗰啲都係好撚驚，驚過你，屌你水跑得快咯。 叻仔都做密測啦， 啱啊！屌叻仔唔係做呢咁嘅嘢啦。 即係賊都有分大細。 好， 講到呢度。 啊，好啦，拜拜。